在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4周年之际，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副议长和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牡丹江地区协会海林市支部发言人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由于有敬爱的金正恩元帅在，现今朝鲜继承伟大的金日成大元帅和金正日大元帅不灭的战胜领导业绩和现今革命领导历史，谱写永远胜利的历史篇章。